第二节翻嚟，讲讲三个地方啦。即系讲中港司机，头先好受气啦，好盛啦。唔好讲地方，因为冇编排。讲一讲啦，有啲人问，有冇去大沙？当然有，因为咧成个由三水，我哋揸中港车最了解噶啦。由过咗三水，向呢、这个经过大旺。跟住叫大沙，跟住咧就开始入端州区呢段路，右手边、左手边两边全部都系饭店嚟嘅。点为之饭店呢？就系嗰啲司机走长途车去广西又好，去屈南啊，去新兴啊，去罗定啊，全部经呢啲地方运埠。咁咧就喺个中途食饭嘅。咁食饭咧里边就全部都有陪食嘅、陪坐，全部都系越南妹由广西过嚟。好出名啊，而家都有隐蔽啲。隐蔽啲。全部越南妹。越南妹通常嚟讲就相对高腰啦，就着啲叉啲腰啊，脚长啊，腰短啊。尤其佢着啲民族服装好睇㗎。咁而家话有个网友话搞去越南。咁我话到时啦，过年前我咪希望成行啦咁。咁去全部都越南妹陪食饭俾钱。咁咪平嘅。即係如果你识心重嘅，基本上呢因为包房啊，佢唔会坐大厅啊，包间房喺里面食饭。咁呢嗰啲越南女仔呢就裸陪。裸体除晒衫裤。陪你食饭，咁呢头食下饭，跟住你又摸摸渣渣，跟住咧就隔篱咧有张大梳化，咁咧跟住有厕所干净嘅，咁你吓就地搞掂，咁咧就全部都系越南妹。大沙呢个地方唔系净系中港司机嘅，好多大陆司机啊或者成都去，当年系咁，而家都有少相对少啦。始终都不能咁张扬。咁就讲一讲肇庆啦。肇庆西江大学就啱啱好系我哋嘅宿舍楼下。我哋宿舍嘅楼下，即系嗰个司机宿舍就喺西江大学对落。好精彩啊。即系讲咗受气啦，讲下啲中港车司机荒唐啦。点为之荒唐呢？即系除咗就系上次讲啦，好多厂妹啦，当然冇咁靓啦，纯品啲咯，吓分分钟啊，有啲系靓女，即系咁讲啦，有啲靓女等钱使2000蚊人民币，你同个保安倾点数，你话一定要讲明嗰个系女仔嚟嘅，保安会同你揾噶啦，俾你过目啱嘅就陪你一个礼拜，就2000蚊人民币，2000蚊人民币呢咁就嚟陪你玩食住一个礼拜。咁你带佢行街啊，好兴啦，去皇朝啊附近啊，华大嗰啲地方啊，打完保龄啊，因为华大有个保龄球场啊，咁打完保龄唔係皇朝楼上有个保龄球场，华大飲茶，咁呢就买衫喺个附近。最旺啦，啱啱鼎湖牌坊出面，咁就买衫啊食饭啊咁啊。2000蚊，咁你再另外有冇俾小费唔知啦。即係头先讲话全民皆雞唔敢讲。但係呢啲女仔好多抛个身出嚟卖都系为屋企头家㗎啫。你香港人上嚟口号就扶贫俾钱。你攞到你嘅嘢，佢得到佢嘅嘢，买卖，其实就咁简单。最巅峰嘅香港人养咗400万个厂妹喺珠三角，400万嘅珠三角嘅厂妹又养咗几多人？附近嘅周边城市全部都要因为佢而生存，即系华为富士康，成个华为嘅经济命脉。 就是富士康。曾经富士康话搬厂，你话佢血汗工厂咩？佢搬厂，佢减少请人，对面嗰啲空啲屋啊，人去楼空啊，因为佢宿舍唔够啊，啲人啊出去出边住啊。整个中屋市场冇咗，发廊冇咗，卡拉 OK 冇咗，连买卫生巾都唔掂啊！啲铺仔几影响，所以唔好讲呢啲。香港人点斗人点，每一个日都系，亦都唔使讲风水轮流转，只不过香港人而家叻咗，转型咗，做金融，而大陆嘅人工贵咗，退出香就是、大陆嗰个呢个工厂行业，到后即系而家究竟边个得益，我唔知道。不过当时就系咁，讲翻西江大学美术系嘅，同埋艺术系嘅，点为之美术系咧？就教画画啊、唱歌啊、艺术嗰啲咧，就嗰两个所谓讲师有教授有啦，唔知佢乜 Q 啦，咁咧全部都系卅零岁，好靓啊！咁咧就全部咧，基本上咧读呢啲咧都系女人，后生嘅靓女。咁我哋啲中港司机咧，就其中我哋有个所谓棍头司机咧，就叫礼仔，佢好犀利噶，佢系海军嚟噶。六四嘅时候，佢基本上咧系睇录影带噶，佢系守上海噶，同我哋嗰阵时嘅报关员叫阿聪哥咧，佢哋系战友感情。咁啊，报关员咧就系聪哥，呢个咧就帮我哋开车嘅，做中港车嘅。啊，咁佢哋咧，佢哋咧就喺嗰间大学旁边咧就有间铺仔，咁咧就逢系咧就有啲香港司机或者啲有钱嘅，即系附近啲有钱人咧，想搵个学生妹。大学嘅学生妹，靓嘅学生妹，咁咧就同佢哋咧，即系礼仔佢个老婆沟通，咁咧就搭嗰啲即系讲师又好，教授又好啦，咁咧就搵女靓女，咁一个礼拜上五日学，星期六、星期日咪即系放假咯，咁咧嗰阵时咧就已经有啲私家车噶啦，咁咧或者有架电单车，咁咧就接啲靓女、啲学生妹，咁啊出去过夜两日，当时咧收费。四嚿水两日，你揀啦。啊，有气质嘅，咁我哋成日都走上铺仔嗰度咧，饮奶茶咖啡，因为都有奶茶咖啡饮噶。即系香港人去到边度咧，都唔知点解咧，嗰度就自然有奶茶咖啡饮嘅。咁啊，饮奶茶咖啡，咁啊，成日啦，即系成日留喺肇庆冇嘢做啊嘛，咁啊急，哇！呢条女靓咁。都是纯系睇咋啊，咁你哋点样諗我就一件事啦，真系纯系睇嘅啫。咁就见到呢，尤其连个讲师教授都卖嘅。唔系学生妹，系讲师啲教授都卖嘅。即系帮补嗰啲读大学嘅学费啦，好多靓女。咁点解我讲西江大学呢？因为呢啱啱好寻日星期四。咁呢就做大飞直播，咁有啲肇庆厂佬啊喺度做制衣厂嘅，佢早两个月仲返去肇庆啊，咁而家冇喺肇庆做啦，咁好似我咁啦，久不久即係退休嘅好地方，朋友啊食啊又啱食啊各样嘢，咁佢成日返去，一返去第一时间就去西江大学，300蚊一二三是300蚊人民币，找了一个大学女生过夜。跟住寻日做直播的时候就跟我讲，大肥你是肇庆出身怎样啊，嗱西江大学点样我知啦，呢啲唔使你话俾我听啦，我哋个宿舍啊叫少龙山庄啊，成日都喺嗰度㗎啦，咖啡奶茶大家行上去就係囉。咁啊，寻日佢讲开，咁啊，今日做节目讲翻呢啲回忆啦。咁点知事隔十几年之后，依然存在，价钱仲系300。唉，羡慕多少港男，听呢个节目嗱嗱声，PM 搞个肇庆旅行团啦。由嗰位厂佬大队带你哋去， 啊，因为当时咧，原来佢仲有两个朋友都有嚟嘅，寻日，因为佢哋咧就同埋啲啊，即系家眷去，咁咧就唔方便，咁咧唯有咧佢自己一个人去咧，呢个厂佬咧就自己夜游就自己搞掂，咁咧其余嗰两个咧就恨得牙痒痒咁，基本上咧。我入去即係八几年再可能再更加添啦。基本上成个珠三角即係人肉唔係成个中国唔係珠三角係成个中国人肉横流。点解讲呢嗰段时间呢之前两年即係未做中港车之前两年我就去咗次北京。去北京是参加旅行团。咁呢嗰个旅行团嗰个导游呢即係当地嘅领队好靓啊。佢係读法语系法语系。明唔明啊法语系。带队我哋就住香格里拉大酒店。当晚有一个单身嘅团友。男仔嚟嘅。佢讲明佢係住一间房一个人住一间房。嗰日食完饭佢话唔系好舒服就叫个领队就上去帮佢搵药咁佢返房先。咁佢住个领队呢就上咗间房。咁之后嘅事我唔知道但係我呢个人有样嘢好扑街嘅我真係从来都好啦唔理你放假又好去旅行都啦我五点零钟就醒㗎啦你未食早餐都好啦我已经出门口实刷牙洗面㗎啦。唔好意思啊一出门口六点半离开房隔两间房嗰位男嘅团友间房就见到呢一个女导游系好靓啊好高。佢本身呢识讲广东话因为呢佢主要带香港团佢本身系东北人东北系相对高大嘅。咁呢就喺呢段时间呢就见到佢行出嚟咁大家点头微笑咁你明就明啦唔明就唔明啦。所以呢我唔够胆讲系咪真系全民皆计但系问题就系、是、每一个地方当佢起步嘅时候繁荣昌盛系必然嘅。其实刚才大飞碟康天娜都讲咗韩战打完之后韩国一穷二白就有残废餐所有人去韩国去找女仔跟住呢就识到嗰度嘅服务员跟住嗰啲女仔呢就对你好好跟住呢就陪你几日帮你洗底裤啊跟住呢送你走跟住等你下次返嚟咁你上飞机跟住下一个落飞机跟住佢再接第二个好似旅行团带团咁。日本都系经济未起飞嘅时候全部都系靠女人出嚟做小姐去顶。越南都是泰国亦一样传动泰国曼谷基本上在98金融风暴的时候所有大学生不过所有大部分的大学生 model 明星都出来做最多流落了在澳门所有去澳门玩的都知道对着本泰国杂志来对着个样来找小姐所以香港人嗰阵时讲，你要繁荣啊，昌盛咯，昌系昌妓个昌，昌盛到后尾个社会安定咗，而个国家有钱啦，人民开始有钱啦，就男人出头，女人就翻屋企照顾小朋友，呢个系历史嘅演变嚟嘅。香港比较好彩啲，香港系比较好彩啲。冇经历过呢种咁嘅阵痛。当时嘅中国大陆系真系只要你肯佢就肯㗎喇。唔理佢有老公老婆呢啲全部唔系问题。广东人都系咁。因为实在距离工资太远一个深圳报关员八嚿水。连埋下栏千零蚊你搵几皮嘢你搵佢嘅二十倍三十倍。厂妹四百五蚊加埋班唔够八嚿。嗰啲人嚟咗广东 啲女嚟咗广东做嘢，就以为佢哋会发达㗎啦。跟住老豆老母呢成日叫你寄钱返去啊，细佬读书啊，全部都超生嘅。佢哋成间屋嘅经济支柱嚟。有啲人话唉，怀念当时风光嘅时候，话风光又得，人欲横流又得，道德沦丧都得，因为好简单㗎啫。好多香港人唔系中港车司机，一只要一过咗罗湖关、深圳河以南，一翻嚟做香港人咧，佢一个好好嘅男人，样样都正常。佢只要一过咗深圳呢条界线，就唔系好多人守得住。九八金融风暴之后嗰两年，大陆真系嘅。即系我之前讲个古仔啦，咁上次中港司机有班中港司机揾我食饭啦，请我食饭啦，正通都讲开，问冯江叫鸡啰柚嗰度啦，即系深圳就系好肥嘅肥鸡啊，好好食肥鸡，咁咧佢嘅边皮就系鸡啰柚，即系仲有水味，再入啲高布啊、寮布啊呢啲啊收得当噶啦，即系东莞呢啲啊，咁近鸡啰柚。就即系早占先机，呢啲咧就特别繁华嘅，繁华嘅。好似喺凤江行前啲有间叫碧湖啊，碧湖酒店啊，上高二楼有间卡拉 OK， 好平，专做啲厂妹转型出嚟做小姐。咁嗰阵时我倾生意，即系自己做之后咧，好多时候咧同盐田嗰啲倾咧都喺嗰度。咁啊，上高系酒店啦，一套即系一条龙啦，咁下低就食饭啦，咁啊最中意食蚕蛹啦，啊蚕蛹啊，啊补身啊，唔知佢乜啦，总之我又唔食嘅，咁但系佢哋嗰啲内地人好喜欢听呢个节目，你睇下嗰阵时同对比下而家嘅深圳嘅发展，中国嘅发展，即系贸易千里。冇话边个比边个强嘅，咁我亦都喺大飞看天下，即系卖广告啦。有个叫刘小穗嘅，就质问我哋啊，我哋中国人而家有钱啊，点样点样点样啊，喺度讲呢啲。咁我就问咗句啦，话香港冇用啊，啊台湾啊迟早收复啊，习近平一定会收拾台湾啊。如果习近平咧唔收拾咧，就千古罪人。呢啲说话都讲得，佢要为人民俾个说法同交代，唔知你边位啦？喺极权国家，香港嘅地位可能咧，以前咧最高占中国大陆嘅 GDP 十几个 percent， 而家得翻好似一点五啊定三点五，唔知啊。咁咧，但系问题就系佢重要性系不减嘅，系不减。我讲。不过嗰个角色唔同咗啫，点解咁讲呢？拖时间啦，香港最有钱系咩人啊？系边几个？马云、马化腾、百度个老细、张燕盟，系咪李燕盟啊？跟住就到王伟、顺丰、李宁、张子怡。周信识得嘅有钱嘅，全部都系香港人，包括习近平个细佬喺我哋南湾，即系南区，即系赤柱附近都有一栋别墅、独立屋。我想问你啦，佢都系曾经攞香港身份证，呢啲讲嘅全部都系香港人，唔系大陆人，香港人嚟咯，攞香港身份证。攞咗单程证就取消咗国内护照啦，大佬，你唔知道噶？你试下你大陆嗰个老婆落咗嚟香港，嫁咗你，佢要取消当地护照，然后户籍，然后先至可以攞到香港身份证噶，啱唔啱啊？讲少少题外啦。做一分钟讲少题外啦，去大沙好嘅，唔好话净系搵越南女仔啦，其实两边咧全部都系稻田嚟嘅， 有啲人问我有冇高腰玩，有，因为我哋成日都高腰嘅，白土、金道、金利镇，好多台湾厂做啲叫做徽章，即系美国人比较爱国啊，中意将啲国旗啊或者咩会啊、童军啊、咩纪念日啊，就做成一个徽章，就全部帮衬台湾厂。台湾做好晒呢啲咁嘅徽章咧，就一箱一箱咧就运过香港，跟住寄美国。嗰阵时净系金利、金道呢啲咁嘅厂咧。啊！最出名有间叫瑞昌嘅，加加埋埋有五间，系我哋嗰阵时做运输最大嘅客户。点解知最大？佢好少咋，因为佢啲徽章几大个啫，一箱嘢细细箱，咁啊过万件噶咯。咁佢落几十万件，十零箱嘢，二十零箱嘢嘅啫。咁好啦，收费就贵啦，因为我哋一架车。是断家货收，他收他千几蚊，如果有五间厂就六千蚊，如果加埋布匹啊、制衣嗰啲，全部鞋厂啊、轻身鞋啊轻嘅，加加埋埋收过万蚊一生意额嘅货落香港。但是呢，逢喺呢啲季节啦，即系秋凉啦、秋收嘅时候呢，去高腰是很开心的，因为呢经过两边的稻田，啲人啊割咗啲禾啊，铺喺条马路侧边啊，嗰啲啊全部都是金黄色，好靓，靓到不得了，去边度都见到啲禾啊割咗落嚟啊，摆晒喺度，啲村口啊全部都有，厂附近都有，你会觉得你好似唔同咗个世界咁。所以肇庆系一个好地方，肇庆系端州区系包括高腰。第二讲大沙大王，当然啦，新庆嫂啦，有隻艇啦，黄骨鱼啦，非常河鲜，西江河鲜好好食，甜鱼，西江甜鱼，黄骨鱼好滑，咁喺啲河嗰度上好食。但係最出色嘅，我唔同你讲麦溪里、麦文里，肇庆嘅特色唔讲，士多啤梨、青枣、砂糖桔。砂糖桔当年是个半银钱两蚊一斤，路边卖，过年特别多，买出五斤五斤咁卖，翻嚟香港，咁我嚟送礼，好食，因为四会就是最出产砂糖桔，新兴就贡金，其实是橙嚟嘅，睇落好似个金咁，但系食落一啲渣都冇，食橙同埋食金，你好难食到啲金系冇。即是那个橙是没有渣的，吃下去只是水吞得，就这样吞得的，贡金。这些特产上到屈南都有，但是最主要青枣和士多啤梨，在大沙一过了一些越南妹那些地方，民意食为天，再加上就叫食色性也，食完色了你再过，就全部两边马路边全部都是那个种士多啤梨，你只要俾八蚊七蚊，你就可以任择，食完晒然后你再打包，跟住再收你六蚊一斤人民币，当时是1:108，咁咧就择到成车都系，翻香港又好，翻深圳俾条女又好，上到去肇庆咧啊，分俾啲姐姐洗啊，报关员食都好啦。全部都是草莓啦，即系唔好话士多啤梨啦，草莓好平，好平。而家经过都仲有。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啊，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